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九集，橙子跌在井底的污水里，憋出一句：“ 我没有想跳呀，混蛋！” 龙三俯下身子，伸出手， 把手给我。 橙子用擦伤了双手的手掌，撑着粗糙的水泥井壁，想要站起来，又跌回污水里。右脚的脚踝顿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他痛得大叫一声，抱着脚，咕噜噜疼出了眼泪。他抬起满是污迹的脸，透过一双泪眼，看到李紧张到苍白的脸。李没有犹豫，一跃跳了下来，从污水中抱起他，慢慢拖出井口。他自己也钻了出来，扶起橙子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。看到橙子在路灯下显得很苍白的脸色，以及不知因为寒冷还是因为疼痛而瑟瑟发抖的身体，惊慌地问：“ 啊，哪里受伤了？” 橙子全身都湿透了，被夜风一吹，冷得牙齿咯咯作响，根本说不成话。见此情形，龙三脱下他身上的衬衫，裹住橙子的身体，自己裸着上身，抱起他，飞快地往家中奔去。橙子冰冷的脸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胸口，企图汲取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。这时候的他，任何一点热量都会贪恋地死死抓住。回到家里，龙三把他放到沙发上，不顾他身上的脏污，扯过毯子来替他盖上，又飞快地奔向浴室，在沐浴桶里放满了热水，然后转回来把他抱进浴室里，放到椅子上让他坐着，就开始要动手脱他的衣服。橙子虽然又冷又累又疼，已经是昏头昏脑的，却还是在龙三解到他第三颗纽扣的时候猛然惊醒，伸手按住他的手。 你想干嘛？ 警惕地问。 给你洗澡啊，快把湿衣服脱了，会生病的。 龙三又开始动手。 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 他用力地推开龙三的手，死死护住被解了一半的扣子。龙三无奈地停了手。 你自己能行吗？ 能行的，能行的。 橙子拼命点头。如果说不行，那这家伙岂不是要打算亲手给他洗澡啊？ 那你自己来。 没错，他就是打算亲手给橙子洗澡。 好的好的，哎呀，你出去吧。 龙三站起身来往外走，临关门时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：“ 有事叫我啊。” 好的好的。 橙子答应着，心中却想：“叫你才怪呢。”门一关上，橙子就挣扎着站起来，单脚跳了过去，把门从里面锁死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低头看着半开的衣襟，粉色的小文胸已然露了一半，懊恼不已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慢慢脱了衣服，脱袖子时蹭到肘部的伤口，疼得丝丝倒吸冷气。好不容易脱光了，慢慢地挨到桶边，爬了进去。一入水，身上的伤口辣辣疼了起来，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了一声。门外立刻传来离焦急的声音：“ 怎么了怎么了？” 橙子连忙回答：“ 啊，没事，哎呀，没事。” 龙三原来没有走开，一直趴在门上听着呢。这也让橙子感到难为情，于是加了一句：“ 没事的，你去看电视吧。” 哦。 龙三应了一声答应着，却没有传过来走开的脚步声。哎，只好由他了。橙子叹了一声，将整个身体浸到水中，微微发烫的水温暖着他的身体，却仍似有一个冰冷的心子冻在身体的中间，暖不过来。洗完了澡，身上总算是暖和了一些，小心地爬出了浴桶，右脚不敢触地，一触地就痛得钻心，只好单脚站着，心中懊恼地想： 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啊。够过浴巾擦干身体，又拿过浴袍穿上。系浴袍带子的时候，一只手系不上，只能单脚站稳，腾出两只手来。他却高估了自己的体力，左脚已是抖抖嗦嗦站不稳当，右脚下意识地踩了一下地板，以维持身体的平衡。这一下子顿时痛入骨髓，大叫了一声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门被撞开，龙三冲了进来，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橙子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他惊慌地问。 我的门锁。 被这个冒失鬼撞坏了。 什么锁？ 龙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焦急地上下打量着他，看是哪里伤到了。忽然之间，他两眼发直，脸色变得通红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橙子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惊见自己的浴袍敞开着，粉色衣襟间，肌肤如玉，不该露的全露出来了。他尖叫了一声，掩上了衣襟。龙三这才想起移开目光，却为时已晚。哈，不该看的该看的全都看到了。橙子沮丧地挣扎着想要逃开，无奈自己的身体正斜靠在他的怀中，单脚想要站起来很困难，只是徒劳地挣扎了几下。离却用力地抱住他， 不许动了。 手臂微使力，拖着橙子送到卧室里，把橙子放到床上，找来小药箱，替他卷起袖子，用棉棒蘸了碘伏药水，小心地涂抹。橙子精疲力尽地仰躺着，闭了眼，隐忍着伤口传来的刺痛。处理好了肘部的伤，再去看他的右脚踝，这一看，惊得低呼一声。橙子的脚踝已然肿得红彤彤、亮光光、馒头似的。橙子听到他的声音，紧张地欠起头来问道：“ 我的脚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断了？” 龙三小心地捧起他脚踝，仔细地试探了一下，松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 啊，骨头没有事，只是扭到了。不过这只脚也要好些天不能吃力了。” 好些天，那岂不是走不了路了？橙子懊恼地把脑袋砸回枕头，胳膊压在眼睛上。受伤的踝部突然被捏了一下，尽管很轻，还是痛得他浑身一颤，痛叫了一声。 哎，不要动啊。 黎安抚地说道，将红花油倒在伤处，轻柔地揉搓着。 我是甜橙的扮演者四月小金，和龙子谈恋爱真是太麻烦了，快来多多帮我点赞支持我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